前，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世上天地我不可以，我要的只有一个你，没有人可以代替你，我愿把所有最美好的都心痛痛痛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山流到新加坡家里，老天还在下着雨。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 是爱擦肩而过，他们孤独时

也没有感觉。 就这样，就这样，悄悄地离去，只留下，只留下淡淡的。 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二，农历5月19。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5度，廊坊明天晴，最高气温35度，首都北京明天晴，最高气温34度，晋陵天津明天晴，最高气温3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三，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胃比较不好的话，在饮食上面应该注意什么呢？要少吃米饭，多吃面食。有胃病的朋友要少吃多餐，可以多喝一些牛奶，一定要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专家提醒说啊，猕猴桃属寒性，吃得多的话会伤害脾胃的阳气，会产生腹痛、腹泻等这样的症状。所以啊，胃不好的朋友猕猴桃要少吃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的心情又有谁能体会？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 大眼睛，可以不知道你迷不信，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此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 你的眼光一直都是这，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幸运是否有过，我永远为你祝福愿宽阔。 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姓，我 不能不感觉你的大眼睛。 知道你没呼吸，我 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 此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 你的眼光似乎流星中，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错，我永远为你愿意宽阔。 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姓名， 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所以暗自反省，终于我挣脱了爱情，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有许多事让泪水洗，我更明白，点着了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越伤得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是我不该，怎么我会卷着你卷着你来，让梦境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 是多么的重要。 天荒地老。 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13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新华网消息，近日全国农村土地改革改革三项试点，即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督查工作全面启动，将对全国33个试点地区进行实地督查。10日至22日，北大、清华、人大等90所全国试点高校举行自主招生测试，不少高校考核时间撞车，今年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人数近60万。截至目前，至少有浙江、山东、湖北等17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公车标识化，同时广州、绍兴等地还为公车加装了 GPS 或建立公车管理服务平台。新华网消息，目前全国夏收小麦收获已超70%。根据农业部门的预算，今年克服局部地区的秋波、连阴雨、干旱、倒伏等灾害的影响，夏粮有望再获好收成。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他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

都懂得暧昧和耍笑。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可笑，难道不把我 say sorry get out？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绝妙，敢爱就不要跑。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不起。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大方不被判出局。不影响你和他的关系，有用不能顺序，就一张神秘。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究竟什么该放弃？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动机。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不必想你和他的关系，有用不能顺序，就一种神秘。不必想你和他的关系，有用不能顺序，就一种神秘。跟暧昧更有一点点距离，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就不要跑。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攻击。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攻击。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也许这是爱情最美的关系，不必是你和他的关系，不必是你和他的关系。 曾经赖在枕边的耳语，嘴上的笑意，暖得让空气都甜蜜。再见，往下扛着孤独背影，朋友狂欢聚会才能喘息，变得不那么容易融入热闹里，像失去开心的能力。幸福是和你共同的回忆，快乐场景总更加像你，我依旧恶灵，却要默默隐藏，笑得多善良，

不一定成真的。你知道沸腾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遗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还是昨天你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难以靠，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那一段我们藏心贴着心，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你以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遗留的浮现，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似乎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难过，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难过，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温暖我胸口。 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

上空最美的